一方面就話即係蝗蟲，另一方面全撚部都買曬嗰啲股票㗎啦，仆街， 嗯， 係嘛？面不紅耳不赤咁買㗎啦， 嗯， 騰訊啊，係咪？即係小弟揸個中國航天科技啊，屌你咪唔撚係咩嗰啲？系咪？仲有咩一路一帶嗰啲啊？我都唔記得咗，好多名，個個名都有個中國概念開頭嗰啲啊，係咪？咪、全面投共咯，大家一齊，屌佢真 係、啊。股票又唔等於投共嘅。 唔係我知，我都有反屌，嗰啲係資本主義遊戲規則嚟噶嘛，大佬、啊，我哋要喺個環境裏面生存噶嘛。 咁啊，即係喂，差唔多喂，講講少少政改啦。咁啊，政改其實咧就即係終於就丑苦津須見家翁啦，係咪？咁啊，即係其實嗰、那個我諗相信大家都好睇過嗰個方案嘅內容啦，其實都唔會意外，而唔會意外，亦都一樣嘢嚇，亦、啊、都有少少意外嘅就係咧，即係原來呢、這個即係中央咧，真係寸步不讓，連民主化呢個叫做提委會一步咧，一啲都唔做。吓、啊，咁啊变咗就系话嗱，咁而家你入闸容易出，出闸难，咁入闸就系百分一啦，系嘛，咁啊最后尾就俾你最多只系得三个人出闸，咁三个人出闸，就算你过半数嘅呢个提委会都好，都仲要计票数啊，吓、 嗯， 咁、啊、你好彩嘅，你过咗半数，喂，咁你为非啦，为非喺而家呢个提委会嗰个组成不变嘅情况底下，你点同直共产党斗啊，系嘛、 嗯， 喂，你如果你组泛民嘅非，最多数几多？是百零二百嘅啫嘛，系入到闸俾你入到一两个咯，系嘛？但你出唔到闸噶。好啦，你记唔记得曾玉成嗰阵时讲啲咩咧？即系喺年几两年前， 佢都会辞职啊嘛。 年几两年前唔系话会辞职，佢就话，佢就话咧，即系其实冇可能辞职嘅。而辞职嗰样嘢咧，即系其实佢会造成两大问题。第一，就係、是、嗰、那個喂，你成個會議都有人主持㗎，喂立法會即係唔使開會啫。如果我辭職嘅話，喂同埋就係話，唉、哎、呢、這個代主席係唔可以代為主持會議嘅、哦，所以咧主席就自然冇代主席、哦。第二方案只欠一票嘅話，證明呢個方案爭議非常之大，即使政府夾硬通過咧，亦都解決唔到管治問題、哦。呢、這個係13年9月27號曾玉成喺呢個城報嘅報導嚟嘅。 但而家佢喺度讲， 佢话系会解决唔到管治问题。嗰阵时讲嘅，今日讲啲咩咧？ 但而家佢讲紧话会先投票后辞职、哦， 即系其实咧，即系你阿爷吹鸡咧，其实咧，即系你讲嗰啲嘢咧，完全可以唔使算。 阿爷吹鸡，全部跪低， 全部跪低啦。 所以头先咧睇翻个方案啦，百分一跟住机构提名咧、 嗯， 其实阿爷根本系将个波抛翻俾你泛民。嘅目的咧，其實佢都冇誠心誠意咧，想真正咧係落實咧香港能夠普選行政長官嘅，呢、這個就係佢背後嘅底藴啊！ 咪就係贏到盡咯，咪、 哦、 就係贏到盡啫嘛， 唔關我事啊！ 啊 我俾你，你哋唔要啫、 啊， 講好多次啦。不厌其烦啦、啊， 同埋嗰样嘢你都系一个喂，都系玩鸠你啫嘛，俾你入闸但系永远出唔到。喂，老实讲，喂你提委会你都唔民主化嘅，我真系冇办法出到嘅。老实讲系， 佢哋嘅 argument 非常之简单，你唔好再提啲咩提委会嗰啲咁嘅嘢。最紧要香港有冇一人一票？有啊嘛，咪即系我搞掂咗个承诺咯。 喂，最近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扯开少少话题咧，佢就话喂，冇理由噶，美国佬、英国佬都赞成。 嗯， 点解泛民通过唔到咧？咁样啊，我觉得呢个一个好问题喎、啊，真系。 咁点好法、啊？ 我就答佢 啊，我用翻我大军阀嘅 argument 啦、啊。我话第一，喂，你而家美国佬 preoccupy 喺 ISIS 嘅问题上边，苏联嘅即系克里米亚嘅问题上边、嗯、，priorities 都唔喺中国啦，要拉拢中国啦，因为嗰个三国嘅战略关系啊嘛、 嗯。 第二，你估真系泛民系美国佬条僆啊？ 啊！ 喂，呢个系一个错误嘅理解嚟噶嘛？ 系、 啊， 你成日当系宣传口号，当泛民系美国佬条僆， 嗯， 就所以咧，美国佬做乜佢就会赞成乜？呢个系错噶，错嘅分析嚟噶。 嗯， 唔系，同埋有一样嘢咧，有好多人咧就觉得即系美国佬有道义，即系因为佢有个咩即系咩香港唔知乜叫法噶嘛，系咪 ？Hong Kong Act 系香港 Act 噶嘛，咁佢 准备会立啫。 啊 ，OK， 咁佢自己本身都有咁样嘅道义噶嘛，咁、 嗯、 用一个道义论去解释呢个美国嘅行为，咁其实咧，即系我又要介绍大家睇一睇咧，呢个 House of Cards 啦，呢个纸牌屋啦，纸牌屋。 就算讲到系自己美国公民嗰个权利都可以牺牲，即系其实有一集，我即系最近唔知依家 season three 啦，系咪好似啊？咁其中有一集咧，佢系讲紧咧，即系呢个佢有个美国公民，因为去咗呢个俄罗斯嗰边，就系为嗰啲即系叫做系嗰啲叫做系同性恋啦，嗰啲即系维权嗰啲人咧，就一齐去示威咁样样。咁但系最后尾咧，就俾人拉 Q 咗。咁拉 Q 咗之后咧？咁然之后喂佢又唔肯 back down 啦，又唔肯认错啦，又唔肯写悔过书又剩啦，咁然之后就俾人哋坐，即係捉咗嚟坐监，咁坐好 Q 耐，咁然之后呢呢个美国总统呢就过嚟营救佢啦，咁样，然之后呢其实就当然就做咗好多deal啦，咁样，咁但係美国佬因为即係呢个总统呢就要同呢个戏入面嘅普京呢就要讲数，喂不如咁呢啊，你叫你下面即係你个美国公民一起认错啦，咁样，喂写份悔悔过书啊，咁样啦。最后尾呢个美国公民呢就唔肯认错，然之后呢吊颈死 Q 咗。其实就描绘到即係呢个美国呢其实都系即係利益为先嘅，老实讲。 喂，全世界所有嘅外交都系最现实㗎啦。 realism 啊嘛，讲緊。 係啦 ,realism 啦。real politics 嘛。呢个先系外交嘛。喂，有冇 Jackson 先 ?Jackson 系咩 系啊。 系咪我 Jackson 就第一就系经济利益。第二就係全球嘅戰略嘅價值嘅嘢嘛。 喂，如果去到你咁樣嘅話咧，喂，即係其實解套到，即使泛民係美國佬條僆，其實佢哋都要絕對要唔可以通過呢個政改喎。喂，因為你而家中國，而家全世界都講緊話中國膨脹呢個概念，你又搞啲咩中巴經濟帶啊，又喺中亞嗰度搞嚟搞去，又喺亞投行。喂，我明嗰套，我就鬆你張。喂，我幫你說服泛民。就走去即係通過呢個政改，但暗嗰套梗係話：喂，大佬，你如果通過咗之後，呢、這個真真正假普選，你永遠都冇得上台喎。 唔係美國佬有佢 argument 嘅。我舊年十二月嗰陣時候，我咪話我收到個 message 㗎嘛。 嗯， 佢就認為你執住先啦，即係待住先個概念啊嘛，慢慢改啦。喂，大佬，這個世界冇一步登天㗎，台灣當年都係咁啫，係咪？你見到萬年國台，你唔選啊？你都照去撲佢啦！ 而家唔係待住先，佢講到明，佢就係話去通過咗呢個政改方案。 點同啊，美國佬，萬年國代當年係我哋爭取一個空間嚟噶嘛？ 係啊， 係咪？而家係你確認咗呢個制度 啊！你調翻轉頭嚟講啊，我幾時有確認過萬年國代啊？當年嗰啲黨外人士， 係啊， 我冇確認過呢個制度啊嘛。 嗯， 好啦，如果你而家確認咗呢個制度嘅話，你真係跑唔出嘅，你只係入到嗰120人百分一，入到閘，出唔到閘嘅，嗰人撚事啊！ 嗯， 你投㗎嘛？你班友投㗎嘛？喂，仲有泛民另外一樣嘢，我覺得係好核突、好肉酸嘅，我都唔記得講成日都，成日出嚟咧， 聯署 就話要呢一個聯署搞呢個捆綁 啦嚇， 喂，搞咗好多鑊噶咯， 煩交。 喂，唔係喎，有另外一個更加核突嘅嘢，成日話唔會願意開啟呢個談判大門，兩樣一齊嚟 嘅，咪好好笑嘅。喂，如果我冇事嘅，我唔係身有屎嘅，我使乜成日出嚟講話自己捆綁啊？ 嗯， 即係佢哋好驚。 嗯， 嗱，你話捆綁完之後，諗住同阿爺擺硬軚，寸步不讓，一次夠啦。好似而家三番四次，我睇完之后咧，我都肉麻啊，大哥，使唔使啊？证明你自己内部好危险啊嘛！嗱，有人就话俾我听，从来唔觉得泛民有机会通过呢个政改方案。就算你黄成志走出嚟讲完之后咧，即刻退出中委会，你问我，民主党就唔会咁笨柒噶啦，今次就死都唔会死自己噶啦，一定。最好拱其他人去，够四票咁就算数咁样，拜拜。 哦咁佢就唔會代。 喂，呢、這個世界係咁古惑㗎啦。嗱，有鑊就唔好我孭啦，大哥。第二個孭算啊，咁樣係咪？即係李柱明都講咗啦，民主黨係唔會咁做嘛，一定會即係今次否決政改方案，梗係啦，痛定思痛啦。上年由九席變咗六席，又高講過好多次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點解大家仍然覺得呢個政改方案可以通過到呢？就是、因為佢可以叫四票嘛。而是有目标人选的嘛。而家放啲咁嘅风声出嚟。但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根本你就唔想过。因为对阿爷嚟讲，过又好唔过又好，佢都系非常之开心。 係咪即系共产党永远开心㗎喇。 永远系唔立于不败之地嘅共产党嚟讲。唔过香港人唔要嘅关人隐事。 嗯。 过你哋要㗎嘛。